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Nut Top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 Nut 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首先多谢欧轩啦，即系采纳咗我，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大军阀嘅意见啦，系嘛？即系啊，即系佢而家就话，即系要搞一个中喺呢个七一嘅游行中咧，就设呢一个发办梁振英嘅街帖，然之后树立好多梁振英啦，就任由呢个香港市民欢送吓，咁、亦都去整一张好长嘅 banner 啦，系嘛？话呢啲真系喂。我哋意见你会 acknowledge 翻我哋喎，大佬，系 嘛？唔使啦，系嘛？ 喂，大佬啊，即系，唉，真系阿土伯，你翻嚟先至理你咋？你唔喺度嗰阵时，我已经讲噶呢个 idea， 屌啫呢条友。 不过今次佢做呢一个嘅文陈召集人都好难搞噶， 太难搞！屌你山头咁多，不嬲都唔容易。不过只不过就系、是、其实，我觉得。即系今年难嘅意思就系因为咧，其实因为你受到你系第二年系受到呢个退联嘅破坏力嘅，其实系因为其实你成个即系民阵你以往吓，即系嗰个新力军咧，就好多时候喺学联嗰度嚟噶嘛， 嗯， 系嘛，咁其实你学联即系你而家屌你嗰个戆捻柒鸠嗰个签嗰个联署咧，系嘛，嗰个声明咧都有学联份噶，系嘛。即系因为其实嗰班友真系俾你赤化咗啦嘛，其实系，即系而家咪入晒啦嘛，系嘛？ 边个戆捻柒鸠嘅声明啊？ 即系头先我哋讲嗰个啊，即系嗰个论坛抗共嗰班捻样啊， 系系系， 嗰班论坛抗共嘅大专界啊，即系净系识搞嘅，自己唔识讲嘅呢班真系，即系同埋就系话，坦白讲，我觉得系令到香港人系更加，即系我谂支持民主嘅人咧，更加失望嗰样嘢就系其实。我哋系咪要对呢一代人咧要 say goodbye 咧？如果系咁样嘅时候， 即系唔紧要。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咧系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咧， 系 尤其是系咁古灵精怪嘅时候咧，更加系会反弹。 好难嘅，好难嘅。 你信我啊？ 唔系反弹系需要时间。 唔系嗱，老伯，你听我点解我咁样讲？因为其实讲真，即系当你见到主流多数嘅人咧。都喺度隨風擺柳嘅時候，你走去講一聲，怒吼一聲，你嗰個係需要勇氣咧，係非常之大。你嗰樣嘢之難度咧，你等於係再出多個黃之峰咁難。 嗯， 係嘛？即係以前，即係你喺學界裏面你唔會有黃之峰一個咁嘅人物，即係嗰個係異數嚟。 唔係，我覺得物極必反嘅呢、這個世界一樣嘢。即系物极必反嘅意思就系咧，如果佢真系好似阿龙个讲法话，即系时间咁样，或者你个讲法咁就系即系对呢代人嘅失望。如果嗰样系自然咁发生嘅话咧，我就相信咧系真系需要时间嘅，亦都相信咧嗰代人系会好失望嘅，或者其他嘅每一代人都会觉得即系香港系冇前途冇希望。但系如果你俾我嘅假设，我嘅假设就系背后系有手影。去做嘢嘅话，咁呢样嘢就会反弹嘅，因为你已经系去到太极端啦嘛，极端到系难以置信地，或者系逻辑上都系推论唔到出嚟嘅。以前我哋唔参与嘅行动系即系行河沙草咯，大佬。咁我冇我镬咗走出嚟讲啊，嗱，你将心比己啊，从一个逻辑理性嘅角度去分析个问题啊，唔参与咪唔参与咯，我派避孕套咪派避孕套咯。我搞呢个系制足球比赛，咪搞系制足球比赛咯，冇问题噶。 唉，屌你老味，就搞后制足球比赛， 搞波都得噶。即系好似我哋中学生会嗰阵时候，都系搞波噶，即系舞会啊。意思就系请晒啲女校嚟噶。咁点解唔得咧？喂，我唔需要发表个声明话我唔关心香港前途噶嘛，我系唔会咁做噶嘛。你咁样做，其实睇到背后嘅手影系几咁严重，所以我相信系会物极必反咯。你抢攻翻佢啦，抢攻翻啲学生会啦，你就系攞而家呢啲人喺六四同七一嘅问题嘅做法里边，话翻俾啲同学听，你可唔可以选一啲咁嘅学生会嘅会员咧？ 嗯， 系嘛？用翻你头先嗰个 point 啫嘛？咩啊？论坛抗共啊？行礼如仪啊？搞完一年啊？搞一年啊？系咪？你用呢个去 sell 翻佢，当然你一定要有本土嘅包装，因为而家啲学生系信呢一套嘅 logic 啊嘛。我咪话咯，前两日我同个即系旧嗰啲学联嗰啲人都倾，即系孤人其名啦。我就话你一定要好似当年贝利亚咁啊，贝利亚走嘅工党嘅第三条路。道路咧，佢咪写咗个论述出嚟噶嘛？背后系 Anthony Giddens 啊嘛，系咪啊？伦敦经济学院噶嘛，佢咪攞翻以前工党嘅一啲嘅价值，重新包装过佢嗰套嘅论述，话走第三条道路咯，将工党变成个人会员啊，唔好俾啲工会领导。但其实佢嗰套嘢就系资本主义嘅包装嚟噶嘛。喂，如果你要抢攻翻佢嘅话，你一定要咁做。 嗯， 唔好俾佢哋出嚟柒啊，大佬！即系我估好多人见到咁啊，哇！屌冇捻生仔啦，生仔冇捻用啊！屌你真系， 咪所以咁咯， 做埋啲咁样嘅嘢，大佬。 我觉得个绝望之处咧，就在于咧，其实系嗰、个，我觉得嗰个威胁啊，系不下于我哋有一个极权嘅宗主国。因为咁讲，即系如果你系真系有咗，喂，即系有一日，即系我哋争到民主啦，但系原来我哋即系有民主之后嘅后来者系呢班咁嘅人。即系你即系等于你要呢班人掌权、啊，大佬。 唔系我其实我真系想告诫佢哋，我假设我冇当你后边系即系有手影同埋职业学生先啦、 啊。 你对个民主运动冇帮助都好，你唔好拉人后腿，你唔好拉人后腿。嗱，即使你话我哋嘅策略、我哋嘅部署、我哋嘅理念未必一样，咁你自己搞你自己嘅图腾啦。 嗯。 你唔好搞人啦、啊，人哋有人唔搞，你有你搞啊，大哥。正如我哋当年咁啫嘛，我哋认为即系民主党、公民党啲窝窝妥妥，做埋一啲嘢行礼如仪，系咪啊？净系识得去沟通，净系识得去对话，跟住好似今次咁写埋一份即系建制派都参与签得嘅声明咁，咁你咪自己做自己嘅嘢咯。你都冇需要批评你嘅所谓嘅反对派嘅比较温和嘅同路人啦、啊，佢包都系咁卵柒噶啦。唔使咁嘅，所以我告诫你一样嘢，就系你对个民主运动冇乜贡献都好，你唔好搞破坏啦，大佬。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六四又系咁，七一又系咁，你算咩意思咧？你算你喺度搞紧咩咧？你好难唔令人怀疑你哋背后系有手影同埋有系职业学生嘅成分嘅、哦， 嗯， 系咪？ 同埋嗰啲通系好得意噶嘛，即係由一開始呢一種本土派嘅興起嗰陣時，佢已經講緊要向全面向泛民奪權啊嘛，咪奪到而家咯， 又要三分天下啊嘛，係咪啊？所以呢班友仔，即係你完全係唔好難作為一個合作嘅對象嘅。喂，最近即係阿楊正賢又好，周永康咪寫一篇文出嚟噶嘛，話需要重新檢討個策略啊嘛，重新定個路向啊嘛。但係我第一個疑問係問乜嘢咧？佢用老毛嘅講法。喂，先唔该你界定边一个系朋友，边个系敌人先。 嗯。 喂，你当咗个包你系你朋友，咁你就大捻镬啦。佢继续喺度做失乸，黐住你啊，大佬。中意嗰个时候咬下你啊，搞到你周身痕啊，大佬。喂，而家呢班系失乸嚟噶，话俾你听，我的判断系。喂，以前就算你话激进派都好，你有你搞啦，我都会系咁谂啦。你民主党冇窝妥妥嘅，你唔敢去冲击个政权，咁我嚟搞啦。我唔会批评佢嘛，或者我唔会激烈咁样批评佢嘛，我只系大家耻笑下佢，话我冇够用啫，系嘛？喂，正如你今次都系噶，你写一篇咁嘅声明，连建制派都喺度取笑紧你， 系 就话你嗰篇声明其实系我哋都签得嘅。 篇声明讲咩先？讲翻先，就系话啦，吓、啊，即系促请呢个北京就重启政改，就落实呢个一国两制方针，不走样不变形，咁咧。咁但系呢篇声明咧，就只字不提咧，只字不批评现状，亦都冇提刘晓波。咁啊，就有啲人啦，就话啦，啊，即系你话一国两制不走样啊，不变形啊，喂，似乎你民主派个立场已经走咗样啦噃，系嘛？啊，跟住然之后咧，即系联署，所以变咗呢个联署咧，就系自决派嗰啲议员咧，就即系冇支持到嘅。啊！即 老实讲，你问我都签唔落手。 系啦，连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内部啲党友咧都有质疑嘅。咁呢一单嘢咧就系、是、正情爆出嚟嘅， 即系闹新闻。 系啦。咁啊，其实 你都戆居啦。 其实今次回归廿年， 嗯， 啱啱喺习近平嚟香港嘅时候，嗯，我而家讲紧泛民主流啊， 嗯， 其实你系应该利用呢个机会去表达你自己嘅诉求，尤其是刘晓波俾一个黄金机会你。 嗱，土白，嗱，刘晓波咧就唔一定系泛民可以用嘅。坦白讲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嗱。我当你嗰班友啊，即系你嗰班即系论坛抗共嗰班友啦，即系嗰班学生啦，即系你真系信港独，你都系真系撑港独，真系推进港独嘅话咧，其实刘晓波都系一个好好嘅子弹嚟嘅噃。点解咁讲啊？因为刘晓波正证明到呢个例子， 一国两制系唔捻得嘛？ 唔系啊，佢系证明到最温和嘅路线都唔捻得啊， 亦都唔可以继续黐埋喺呢一个嘅中共嘅独裁政权。 唔系，我自己都会疑问噶。嗱，因为其实讲真。既然你觉得呢个中共系不守信诺，甚至乎今日啊嘛，呢、這个外交部啊都屌柒英国啊嘛，都系话啦，而家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啊，其实已经系成为一个历史文件啊。你而家你英国咧，对于香港冇监督权、冇治权、物权都冇，所以唔捻关你事， 甚至乎说三道四都。 点解会咁样讲咧？呢个系回应啊。嗰、那個即係英國嘅外交部，即係嗰、那個即係外交部嗰、那個即係嗰個 Boris Johnson 啦，嗰個成日黐線佬嗰個啦，佢就話即係英國對於香港嘅民主嘅 commitment 咧，同二十年前係一模一樣嘅。即係你而家你就係外交部就係鬥氣啊嘛，然之後就同你講啦，喂，屌你老尾嗱，即係佢即係睇住嚟食嘅冚家產，你嘅英國脱歐啊嘛，即係唔撚掂啊，你唔同我做生意唔撚得噶。 唔係，同埋我想跟翻我頭先嗰個嘅思路咧去講，泛民主派第一。呢份聲明咧，唔寫好過寫，即係你連過去嗰回歸二十年嚟所衍生嘅問題或者係社會嘅矛盾咧，都唔敢用即係百零二百字咧去總結出嚟咧。咁你講嚟做乜嘢咧？重啟政改，老實講，真係建制派都會做啦。呢個此其一。第二，今次佢請嗰個晚宴，明明係有篩選嘅，你就唔好赴會啦，全部都。唔好三個派一個啦，佢請你三個，咁你派一個人去，咁你真係俾面佢啫，幫佢手塗脂抹粉啫。喂，如果你真係收到呢一個邀請嘅時候，嗱，請我唔請你兩個，咁我梗唔肯去啦。喂，佢明喺度即係製造緊一個選擇性嘅溝通噶嘛，跟住俾你見邊個啊？港澳辦副主任屌，黃光亞你都見唔到啊！你又走去同佢傾。即系用刘兴个讲法咧，唔知倾到乜春出嚟，大哥，你倾唔到乜嘢出嚟嘅？使乜喺呢个 occasion 里边，即系用一个降低自己嘅通同埋要求嘅一个声明，去令到佢感觉到系你有诚意咧？喂，对当权者有时唔系咁样用嘅， 系唔系？ 唔系你问最初嘅时候，佢请到大家，即系喺回归二十周年，借呢个机会嚟表达我哋嘅诉求，一定要咁去做。有得见我一定会见， 嗯， 我都认为是的，即不是下下都是即抗争得一条路，其他人去做就得啦，是不是？喂，但是喂，他选择到这样的方式，你还卑躬屈膝写一份这样的声明给他，他要揀人你又配合他揀人，那不如你借这个，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你借这个机会告诉全世界，我们整个反对派的阵营由温和到激进都是背角你啦，是不是这个选择是最好啊？出席你都仲有难度啊，要度下讲乜 Q 啊？不出席是最容易的啦。那二十几条有所有成个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只是发份声明或者可以记住，我不能见你。喂，那这个的烟瓶是不是大过你而家这样写一份这样的声明同埋见过港澳办的副主任啊，大哥。如果你是从香港人，即是要我当你这个立场啱啦。捍卫一国两制，要求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要求重启政改，冇筛选嘅日后嘅政改方案嘅话，咁我仲唔借习近平廿周年嚟香港呢个机会去话俾佢听，我系好唔捻满意你嘅一国两制嘅咩？你过去嗰廿年嚟只系加剧贫富悬殊嘅咩？令到我哋香港人嘅政治嘅权利全部被剥夺咗？喂，我点解唔借呢个机会讲咧？喂，跟住你做嗰啲嘢，又系天一半地一半。我唔明白就係呢一樣嘢啊！佢一揀人嗰陣時候，你已經知道發生咩事啦，大哥係嘛？喂，你仲唔借呢個機會嚟同佢抗爭？我唔見你得啦啩？你寫邀請函俾我，你結婚，我可以唔撚嚟噶嘛？係嘛？我可以唔做禮金噶嘛？咁得唔得啊？我唔撚妥你啦，即係話 你请我都唔撚去啊，咁得啦啩？因为你唔请 Anthony 嘅，咁得唔得啊？我得噶嘛？咁你会点谂啊？屌，即系阿土都唔撚妥我啦，咁样，咁系唔撚妥你嘅，咁我就系话俾你听啊！屌，你而家就大镬啦！所以我嗰日睇住呢个 Now 嘅政情嘅时候，屌我睇完之后，再睇埋今日，屌，成个反对派阵营都唔知搞乜撚嘢，成班喺度 冇沟通啊嘛！你 我讲成个主流啊！即系嗰廿几条友啊，有份签嗰啲人咧，都要同公众解释啦，系嘛？我唔知道你要做乜，我真系兴啊！见到佢哋咁样搞法，系嘛？跟住完全都冇配合嘅， 见唔见都无谓啦。即系我唔明点解杨岳桥嗰啲在度讲话，即系见阿习总有实质嘅意义。 唔系佢哋， 你见唔到习总嘅，你嗰个晚宴你已经预咗见佢唔到嘅。喂嗱，佢同你 negotiate 唔同。嗱，你全部即系 reject 嗰个邀请嘅时候，佢同佢讲：俾你同习总倾两句，五分钟、三分钟、两分钟，咁都好、啊。喂，咁去就有意义、啊，派代表我都杀。嗱，你唔好呃鸠我啊！咪我去到晚宴嘅时候，屌你咪成班保安喺度围鸠住我，其实我陪你陪衬啊，大哥，你冇玩我呢样嘢啊！嗱，如果唔系我全部都唔去。喂，你咁，你都仲可以 argue 得到。你自己嗰个角色同埋定位喺边度啊嘛？ 但系根据刘伟兴嘅经验，最后佢哋都系坐喺厕所出边嘅啫。 咪系咯？咁你陪佢陪衬做乜嘢啊？借呢个机会帮香港人出一啖气啦，唔系为选票咁简单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系比较尊重啦，即系你话呢几日嚟讲啦，我系比较尊重人写字，即系嗰个做法嘅。其实系，即系讲真，你话佢哋冇牺牲，佢哋牺牲好卵大。 你知唔知啊？连咧而家佢哋啊，翻总部啊，都已经有人围 Q 住佢啦，要收晒风啦，都系准备听朝嘅啫。 唔系，同埋讲真，你而家 七点钟升旗礼啊，升旗礼佢都唔使旨意，可以行埋去啦。 啱啊！ 如果你泛民啊醒爬嘅话，佢一就邀请你去升旗啊嘛，你全部签埋我去咯，去到嗌口号。去到亞奧都唔使拉 banner， 我費事同你喺度抖錢，問緊抖，即係你 check 緊我袋嘅時候咧，我喺度抖錢嘅時候，我入唔切去啊！ 嗯， 升旗禮啊， 唔係啊， 咁你嗌幾個口號，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呃足廿年咁得唔得啊，大哥？發辦梁振英 UGL 得唔得啊？釋放劉曉波咪夠啦，俾全世界睇到呢個 message 夠啦。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喺成個阿龍頭先總結得最好，成個反對派陣營喺呢個問題上邊。是冇協調、冇合作、冇諗過點樣利用呢個 occasion。温和有温和嘅戇居，激進有激進嘅做唔到。 唔係你台底傾偈冇撚用啊！即係其實講真，你嗰啲對話咧，全部都係台底關門㗎啦，係咪？ 喂，對當權者嚟講，咁樣係玩到你茶，玩到你蛇。 係啊，啱啊！ 我俾少少甜頭你，俾粒糖仔你，屌你包你幾條？我食我哋三條喺度搶嗰粒糖。 嗯。 喂，明明應該係即係食大餐咁啊，大哥我哋。 唔係呢啲咪戇撚柒鳩嗰啲咩所謂底線思維咯？ 喂，就算我做唔到都好，咁全部都唔好撚去。 啱啊！ 星期禮唔撚俾面你，係唔撚去，跟住開幾早到話俾點解我唔開星期禮？點解我唔出席你個晚宴？你唔撚魚啊！ 你 共產黨唔撚魚啊！你仲慘過我去走去抗爭啊！即係用個煙劈個角度去講啊！喂，而家我哋係直情，你諗下成班友仔。根本就是方寸大亂。第一，我估佢哋咧係對習總係有不切實際嘅幻想。 係有 對習近平啊，係有不切實際嘅幻想嘅前提裏邊，先會定一啲即係進退失據嘅策略出嚟嘅。出席好啊，定唔出席好啊？呢咁嘅嘢係咪啊？抗爭好啊，定唔抗爭好咁樣？呢個係我覺得佢係嘅根本原因嚟嘅。仲對佢有期望啊，所以你嘅失望個落差會更加大啊。 嗯。 好啦，我哋转少少个 topic， 好似话想讲下我哋即系激进派嘅龙头， 咁能够 要想讲 啊嗱，咁其实我哋话七一咧，其实就今年阿郁文就唔摆先啦，起码就普罗政治学院嘅摊位同埋呢个青城街咧，咁啊应该都冇摊位嘅，其实就咁，但系咧即系只有呢个面皮尺几厚嘅一啲人咧，即系譬如好似热血公民咧，即系佢哋先至够谂摆嘅，即系其实坦白讲咧，佢哋唔缺钱嘅。第一就是他之前他讲的所谓什么热狗仔队是吧 呢个 890万是吧呢、這个仇斯达成日日都在追杀他了已经是都未交代过。 咁而嗰壇嘢呢，即係其實之前法國佬已經都講咗啦，就係話呢，你無論係即係咩熱狗仔島又好啊，甚至乎你搞呢啲咩叫做鳳凰計劃啊都好啊，其實最後呢筆錢呢都係俾你黃洋達攞去著草嘅。咁今日呢我哋又有一位即係叫做係前熱狗啦，係咪前熱血時報嘅主持呢，亦都係提供咗一個相同嘅講法喎，不如我哋去一去先。 嗱咁就劝返某部分嗰啲熱血支持你好快啲走啦，因为其实黃洋達唔会保你哋㗎啦，佢已经即係喺留言之中呢，佢点解话上年二月唔係上年十月一号呢係起得鬱敏飛腳，係因为佢嗰陣时喺加拿大呢已经申请咗正式政治庇护，已经批核咗㗎啦，即係佢有咩事係走得㗎啦，佢係唔需要你哋 嘅。 不如再讲多次，佢返住三批出嚟。 OK, 打佢好咩讲多次啊， 正。 嗱，因为点解会起黃毓民飛腳呢，因为佢上年佢咪喺加拿大㗎，喺 度。成半个月，成三个礼拜係。 是啊，咁佢應該係搞緊政治庇護居留條件嗰啲文件㗎啦。你諗下點解雨傘革命五十幾條罪又冇事，佢明明喺魚蛋革命度又喺度出咗嚟嘅，影到晒佢㗎，佢自己熱血時報都自己影到㗎，所以咪cut晒啲文囉。 你咁講我大鑊啲喎，感覺上。 係啊，咁所以佢如果申請到政治庇護係成功咗嘅，所以咪起鬱敏飛腳囉，咁而家大家合情合理啦，佢選到嘅話咁佢就唔需要走去做政治庇護啦，佢選唔到嘅做政治庇護，嗰五十幾條罪係佢嘅金牌嚟㗎，變咗。 好，收到啦、嗯。我覺得係少少懷疑喎。我先回應少少呢，就係、是、即係其實佢攞唔到咩實質證據證明佢真係攞政治庇護啫。第二就係、是、佢嗰五十幾條罪同攞政治庇護未必有直接關係㗎喎。 嗯。 第三，佢可能只係呢一個係鬱敏嘅部署同策略，我哋即係抹黑黃洋達家嘅方法嚟嘅啫。 嗯。 亦都唔需要，如果你攞政治庇護嘅，唔需要走去加拿大嘅。 嗯。 香港都搞得㗎喎，大佬。唔係，我有幾個懷疑啫。啊、不過即係你話最後真係攞到即係加拿大嘅戶籍嘅，咁唔出奇啦，係咪啊？ 嗱、嗯，呢個係懷疑嘅方法啦，即係你係戴咗頭盔先啦。咁但係啦，即係如果係真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黃洋達都真係喪心病狂到一個地步。即係其實你頭先去聽嗰、那個啊，啱啱冇位主持介紹下先，嗰、那個叫做 Winnie 啊。咁呢個主持呢就係、是、叫做喺呢個所謂嘅即係叫咩 ?My Radio。 唔係 ,My Radio 嘅一個呢嘅叫做係聯播嘅一個節目，一個台嘅聯播節目嚟嘅。咁嗰個 Winnie 呢就係、是、其實一位澳洲嘅網友嚟嘅。咁佢頭先主持嘅一個節目呢就叫做米港時事，係咪即係咁而佢嗰個台呢，其實佢自己有個台嘅，嗰、那個台就叫做係 Open Sky Radio。 Open Sky Radio, 咁、啊、Open Sky Radio 呢就係同呢個 My Radio 合作關係。咁頭先嗰位 Winnie 呢就指控啦，就係話啦，即係原來呢去年你記唔記得陳柏洋啦，即係我哋先咪講嘅，即係佢俾人哋捉咗去坐監嗰日呢，即係受審坐監嗰日呢，即係嗰兩公婆啊，阿黃達嗰兩公婆，即係喺呢個呢個旅遊抗共㗎嘛，喺加拿大㗎嘛，係咪即係 Winnie 就咁講緊呢樣嘢啦，佢嗰陣時正正就喺度即係搞緊呢一個呢叫政治庇護啦。咁但Anyway, 嗰個當唔當政治庇護都好啦，嗱我覺得 Winnie 佢講嘅講法呢可能會有誇張嘅成分，咁但係著草嘅動機呢，即係其實呢個都有可能嘅，其實係即係你可能嗰樣嘢就未必係即係叫做係政治庇護啦，咁但係可能即係其實佢如果你即係政治庇護又唔需要有錢啦，係咪我都唔需要自己攞即係食夾棍啦，攞咁多嗰啲貨金啊走去著草啦，嗰、那個著草多過似政治庇護嘅，我就覺得咁同埋就係話喂其實而家都冇告佢啦。 喂對佢嚟講佢唔需要㗎，因為佢又冇案底㗎嘛。對佢個到今日為止佢依然係 clean record 嘅人嚟㗎嘛。係咪因為佢上一次係鳩錯嘅啫。係咪跟住就冇任何官司前身㗎。係咪只係拉過佢話準備會即係拘捕啫。我估計嗰樣嘢應該都係甩咗㗎啦。咁所以你話用投資移民又好，專業移民又好，甚至乎家庭團聚都好，其實是移民到的噃。 嗯， 系咪？即系唔需要话用政治庇护，只系话佢申请个 passport 啫。 嗯， 系咪？ 同埋佢将层楼啦，佢有层楼卖 Q 咗，佢都可以即系移民啦。 卖 Q 咗佢，例如佢佢个层楼好似喺边个位置话，即系 深水村嗰边就差唔多系。 深水埗荔枝角嗰啲唐楼，咁你300-400万都卖到嘅，你当之前借咗100-00万咁样，因为起咗咁耐啦。 你再加埋呢190万货金系嘛？而家你喂佢真系。佢真係厚面皮呀，真係無撚恥呀，即係佢最推嗰啲僆仔呢，嗰啲熱狗呢，出去聽日七一嗰度呢，就搞三個街站，就個名義呢， 鳳凰計劃 就係幫鳳凰計劃嗰班友籌錢。但係其實呢鳳凰計劃呢已經有兩個前熱狗講咗啦，呢一個呢係呀黃陽達嘅著草基金嚟嘅。 Rather than 是去 sponsor 一些人去打官司做司法抗争的。 如果你真的有凤凰计划的，你真的咁撚重视那些更新人士啊，你 day one 你就不会帮陈柏洋找这个叫做什么当政治律师啦，咁扑街啦，咁冷血啦，你对待自己有都尚且如此，我怎会期望你对出面那些义士是会更加好啊，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我戴完那个头盔，我在那里想，如果佢要即係真係去申请即係外国护照啦，我讲就係比较即係中性少少啦，唔係叫政治庇护啦咁样。其实两三个礼拜就可以揭盅㗎喇喎。 嗯。 嗱，如果係佢一係即时出嚟还击， 嗯， 你抹黑我从来冇申请过一个即係外国嘅护照嘅。我去加拿大都唔係去做呢样嘢。 嗯。 咁你都要回应㗎。嗱，我当你唔即时回应啦。咁你两个礼拜之内你都唔反应呢样嘢，咁你真係默认㗎喇，大哥。即係用黄老邪嘅角度就係你唔讲，即係代表你即係认可㗎喇喎，阿哥係咪两个礼拜唔 clarify 嘅，咁就证明係有问题㗎喇。嗱，呢个係我第一个观察。第二就係点解佢嘅动机係咁呢？都諗到嘅，都推测得到嘅，就係喂，其实佢再留喺香港都冇乜好运行嘅咯噃，要掠嘅水，话要货嘅金，其实都系七七八八嘅咯噃，系咪？嗱，你呃咗班即系傻仔傻女，系嘛？即系当系做 show 咁，叫人哋货金。喂，开始你嘅大佬同你反台，你嘅人开始要归边嘅时候，系咁追击你，比我哋追击更加严重添咧，因为佢更加多 information 啊嘛。 嗯， 系咪？就系、是、再近佢新嘅人啊嘛，再近一段最近嘅时期嘅人啊嘛，其实对佢嚟讲好大冲击嘅。佢嘅冲击系在于跟住你要再 out 货金嘅时候有困难，呢个此其一。此其二就系、是，喂，佢呢条咁嘅路线，即系所谓政治嘅路线， 嗯、 其实系越走越窄噶啦，已经。 嗯哼， 开始佢系踩紧钢线噶啦。嗱，你已经系不断系俾人喺度即系挑战紧你货金嗰个做法，其实根本就系一盘生意嚟嘅。 穷得只剩下督数咋，而家。 第二，你嗰条所谓嘅即系民主反共嗰啲咁嘅路线，即系跟黄老邪嗰阵时候嗰条路线咧，其实系越走越危险噶咯噃。一系你就新鲜事出，动起之奇话搞港独，跟住你就新鲜事出，第一个俾人拉去坐监，或者系掟用武抗争掟石。而跟住你又选唔到立法会嘅，咁跟住你嗱输两次，你就证明俾人睇你系唔得噶咯噃，你嘅市场系越嚟越窄噶咯， 嗯， 咁你唔走仲有啲咩好玩啊？所以《要时报》如果系咁嘅判断，就真系都命不久矣嘅。就算冇发生呢一个所谓嘅即系疑似走佬攞外国护照呢一个嘅消息嘅话，都系越走越窄噶咯。佢又系黄老邪又系。两边都是这个自杀式的行为，他过去那几个月里面整个所谓的叶普城阵营基本上都是没运行的了。那倒不如早少少30-40岁人走去第二度，即是再谋返事好过啦。 我有网友说他有案底，说什么东北拨款那些被捕那些有入到罪吗？那些 不记得 估我 59条啊嘛，嗰个占领 东北另外一单嘢， 东北拨款嗰单嘢嘛，嗰单嘢好似冇啊嘛， 冇印象喎、啊。 系咯，唔系即系， 咪有都好啦。咁如果咁就证明可能佢系真系申请申请政治庇护啦。 唔系，唔系嗰次你个 friend 就同佢打官司啊？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姓叶嗰个大状啊嘛。 系啊，即系话佢咩啊嘛？即系佢挡住个玻璃门啊嘛？你记唔记得嗰镬嘢啊？ 哦，咁佢可能有案底 ，sorry 啊。 系啦。 我唔记得做 fact check 吓，咁有案底咁你咪申请住庇护咯。如果冇咪冇案底，你就多 options 嘅，即系你可以透过其他嘅方法嘅。如果唔系，你要 clear 你呢个案底，或者同嗰边嘅人要解释啊嘛。 咁、你话呢个咧，即系你系为公义嘅系嘛？即系你咁样讲啊系嘛？咁然之后就吓即系扭啦吓，咁啊扭到去即系有政治迫害嘅成分啊系嘛？咁我唔知系咪可以咁样样啦。不过 anyway 咧，即系大家即系其实你见到话我真系呢个民阵召集人都做埋拿寿司搭 fans 啫，而家即系唔系即系咁讲，即系嗱，坦白讲唔等于完全支持佢嘅系嘛？咁但系 anyway， 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其实等于呢个寿司搭就等于呢个本土派国民贵啫嘛，系嘛？即系佢揭发咗有啲衰嘢，但系佢自己本身都其身不正。系嘛？咁但 咁佢成班都系咁噶啦， 系咪？咁但系 大家都身有屎嘅人嚟噶啦，不过睇下边个判得快、判得狠嘅啫，判得狼嘅啫。 即系呢班人系因佢系因利益而结合，系 instead of 因义而结合啊嘛。 亦都唔系因为有共同嘅政治信念，佢哋得一个信念嘅啫，嗰、那个亦都唔系政治，就系、是、经济嘅信念。 啊！ 你由黄毓民、梁锦祥。杀到落去陈云、黄杨达、陈秀慧，全部都系当打份工嘅啫嘛。 喂，30,000蚊反面，你都估到咩事啊？ 都系做生意嘅啫嘛。 但系你唔可以咁讲佢啲支持者嘅，佢后面啲 follower 咧，讲真啦，即系咁讲。 唔系，我其实系戥佢呢班背后嘅支持者咧，有时候有啲可怜噶。即系佢大部分嘅支持者，佢唔系民主党、公民党啲支持者嘛。 嗯、 即系社会上有一定嘅事业啊、工作啊、地位啊，或者中产啊咁样。大部分是啲基层嚟噶，佢可能即系都揾招唔得慢，系咪？或者好似嗰个法国佬定系边个啊？ 啊，法国佬咪教车嘅咯， 教车师傅啫嘛，有啲师傅揾得几多钱个月啦、 啊？哇，你傻嘅100,000蚊啊！佢自己讲嘅， 自己吹啫， 唔觉喎，即系我唔认为系、啊。 喂，咁喂，如果真系100,000蚊个月，就好多人做教车师傅嘅。如果你根据自由市场， 唔系就系、是、等于就系话，即系琴日吓，即系嗰前两日啊，被捕嗰、那个，唔系即系嗰只捞啊，40几万只捞唔见咗，你真系即系做嗰个判头条友咧，24岁仔已经。可以即系可以买到只40几万嘅捞，喂，个个真系做判头啦，真系。 喂，仲有，喂，佢嗰阵时候话退翻啲货金俾黄杨达，嗰70,000几、80,000蚊咋系嘛？使唔使去银行借钱啊，大哥？ 系咯，又话当咗层楼，使唔使压咗层楼去啊？ 几万蚊 啫？几万蚊，你使唔使再按层楼啊？唔系，即系我觉得佢讲嘢真系好夸张，唔系，即系呢个唔系话佢咩 integrity， 可能有吹牛嘅成分， 吹大啲 吓、啊，吹大啲，亦都 你问我哋花生台借啊？如果你真系700,000啊，屌我借俾你上嚟爆料啊，屌，系嘛？你做翻半年节目啊，当系即系唔使货金啊，当主持人，好似 D100咁俾钱啊，屌我哋都俾你，你使乜咁复杂啊？如果你搵100,000蚊个月，就走去问银行借咗700,000， 做剧集，你剧集式爆料啊？ 喂，搵得100,000蚊个月嘅人啊，起码都有少少 saving 啊，系嘛？唔会一月个月都使100,000蚊 嘅。系，可以讲得通嘅，即系佢嗱，佢可以咁样自辩嘅，就系、是、话我就系因为做咗热狗之后，个月啊。都出血咁样倒贴呢个热血公民啊嘛，系嘛？ 哦，唔系佢呢个佢讲过嘅，佢倒贴咗年半噶嘛。 哦，咁可能真系讲得通嘅呢样嘢系，咁就搞到啊，即系冇人敢帮衬佢啊嘛，以为佢转咗行啊嘛，屌！ 系啊， 唔系所以而家老共咧处理呢一个嘅本土派嘅策略咧，尤其是特别喺叶普城里边咧，其实开始系奏效，你睇到。第一呢班有鬼打鬼，大家互揭阴私，同埋将你嗰个所谓就对佢哋嚟讲，我哋一早知嘅嘅道德形象咧，拉晒落嚟嘅。第一，因财失意，其实自己本身都有后路嘅，唔好讲话叫人去冲，自己唔去，企喺后边喺度嘻嘻嘘嘘做啦啦队嗰样嘢。喂，其实开始佢系成个策略奏效噶啦，咁你仲跟呢班本土派嘅人，因为领导人无论咩路政治嘅路线都好啦，都有少少道德嘅要求噶嘛，对你。即系有啲底线噶嘛，开始而家大家互揭阴私去暴露佢哋大家嘅弱点嘅时候咧， 咁啲人會再 join 佢哋嘅陣營咧，就根本上係唔可能都唔合理嘅。 嗯， 咁佢咪散咯？葉普成散噶啦。咁而家唯有就係剩翻咩咧？嗱，青年新政又玩完咯，葉普成又玩埋咯。咁但係問題呢班群眾依然喺度嘅。喺我的角度，嗰10-8%雖然冇咗一個即係好有 charismatic 嘅 leader 去帶引佢哋嗰個口號啊、路線啊、方向咁樣，咁但係呢班人仍然喺度。咁就問題就問啦，我哋嘅反對派點樣吸納佢啲群眾，定係還是係完全 ignore 佢？ 冇可能喎！你最少見到歐樂軒，佢唔會有 ignore 佢嘅嗰個意願喎。因為你始終都係10-8%，你衰極都會有多一席立法會嘅議席噶嘛。 唔係，所以就邊個可以把握到呢個機會咯？嗱，寫文年就過去噶啦，即係難聽啲講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已經俾人哋抹黑得好緊要，即係作為左膠啊，作為即係甚至乎即係前嗰排即係阿胡鬚仔嗰啲嘢啊咁你就難搞嘅，即係難翻身。但問題就係呢班群眾咧依然喺度咁，咁我哋點樣處理佢咧？係咪主流泛民可以處理佢咧？我未諗得通，係咪激進派可以處理咗佢咧？我亦都未諗得通。但係佢哋土崩瓦解呢個現實咧，已經係令到即係成個嘅本土派咧係缺乏咗一個能夠領導群眾嘅領袖。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呢班群眾依然喺度，依然死心不息。依然是有揾位入嘅， 唔係，但你知道，即係其實你本土派咧，其實佢哋嗰種即係叫做係揾教主啊，揾領袖啊，其實佢哋係更加需要一個領導啊。即係點解？喂，其實論壇抗共就一件咁嘅嘢嚟啫嘛。點解佢哋搞嚟搞去都係行禮如儀搞論壇咧？就係因為佢哋都想人哋話俾佢聽點樣先至可以獨立，但係嗰班人都你揾翻嚟嗰班人，除咗陳浩天之外。佢其余两个都唔系讲港独㗎嘛大佬啊。即系你又如坐针尖你又搵啲唔系讲港独嘅人嚟做论坛。 即系所以呢如果你系老共呢个策略系啱㗎。第一打散晒佢哋先。系咪第二就系搵俾啲甜头你哎你要外国护照嘅屌我打埋俾加拿大英国领事馆俾 passport 你啦咁你咪道德形象即系破灭囉。系咪喂第三即系我你讲开陈浩天，即系都唔可以唔讲嘅，就系、是、你就系咁啦。开始人香港人咧系温水煮蛙嘅。嗱，开始而家有警号噶啦。嗱，陈浩天即使佢嘅政治观点系点都好，佢搞嗰个集会系话民族党全香港都唔准搞。 即系之前，喂，你嗰个冇禁制令噶、哦。即系如果你要针对一个人去咁样做嘅话咧 ，suppose 系要法庭颁禁制令嘅、哦。 佢而家系针对成个民族党啊。 咪系咯，你可以咁样 嘅 咩？ 因为佢话佢嘅党纲啊，系违反咗即系基本法嘅唔知第一条定第几条啊，就话香港系中国不可分。 咁你系咪要嗰个程序上，你都要个法庭颁布禁制令，你去做嘢先至可以做啊？你唔系差佬可以自把自为，自己释法噶嘛？系嘛？ 按程序嘅话就出咗好多问题嘅，因为基本法宪，你当系宪法嘅话就系约束呢个政府噶嘛，大佬。 我今日思考个问题，有少少角度同你唔同先嘅，但系你头先讲嗰啲我全部认同啦，即使我唔同意你嘅意见。我都会俾容许你有表达意见嘅自由，呢个系一定系即系西方价值嘅哲理嚟嘅，自由嘅一个基本嘅精神嚟嘅。但我觉得奇怪就系、是，佢似系好似上一次粮油 DQ 咁。 系， 你明唔明啊？粮油 DQ 嘅最大嘅问题在于咩咧？跟住佢释法啊嘛，跟住佢嘅手册我哋司法制度里边啊嘛。其实老共，我觉得呢一个都有可能系佢一个阴谋同部署。 咪又系木马屠城计咯？ 佢有可能系咁做噶。喂，老实讲，要真系从运动嘅角度去谂，梗系大家集中七一嚟搞啦。你又搞一档，佢又搞一档，任你举噶嘛？之期嗱，上个礼拜我咪批评过呢样嘢咯，系咪？你做乜自己要搞啫？你出嚟插，有人叫我估啊，我最多百零有，不足为患。是吗边人仲信佢一套嘢但是你从粮油 DQ 到而家陈浩天其实老共呢就知道呢一班人是完全冇市场冇群众基础喺度勾噏嘅人。包括我哋呢喺心里面啊好多人啊唔包括我其实唔撚同情佢哋嘅。有撚得佢哋死嘅。但係中共就捉中你呢样嘢。DQ 嗰單嘢係咁。China 嘛你喺度讲得咁过嘛。是吗你用呢、這个咩嘛即係侮辱中国人嗰啲讲法嘛 跟住你群众唔支持，释法 DQ 佢。 咪当年纳粹党嘅招咯。 好，陈浩天呢单嘢，呢条戆鸠仔，立之前嗰个礼拜就爆佢，究竟即系台湾嗰条友咁点样俾钱佢，咁咩搞西藏啊，嗰啲咁嘅联结嗰啲嘢，你哋唔同情佢啊嘛。好，成个党都唔准搞游行。喂，佢贼佬试紧沙煲啊，试紧我哋啊。喂，所以呢样嘢不可以不警觉啊。而家调翻转去、推敲嘅时候咧，呢、這个都系部署之一嚟嘅，揾一啲人扮到好激进，走嚟搞一啲嘢。 但系呢啲人咧， 跟住就冇群众基础嘅， 又要不得人心、啊。 跟住你用违法嘅方法，违反政治伦理嘅方法，唔俾佢游行，唔俾佢集会，甚至乎唔俾佢组织嘅时候，其他人屌抵捻死啦！今次系佢啫，屌下次排到对我哋噶咯噃。是吗？喂，所以佢而家个唔系我即系尝试去分析佢呢一个嘅古怪嘅现象咋。喂，系如果你系正常嘅一个当权者，屌有鸠得你搞啦。你中意去边度，呢度唔好，喺第度啦，不如好唔好啊？我嗰度封咗咪隔离咯。以前啲差佬好叻噶嘛，同我哋讲数嘅时候，喂，近过少少，俾个大啲嘅地方你好唔好？系吗？你嗰度可以教音响嘅，喂，你申请咗食环署嗰啲咩广播牌照未㗎？大佬要申请嗰啲娱乐牌嘅，要买保险嘅，诶、我帮你搞咁样。喂，以前系咁噶嘛？喂，而家你咁一封佢，大家都冇时间出声啊！一来冇时间，二来就系、是、屌你咪戆鸠仔，你鸠佢死啦咁样。喂，咁佢就开始嚟噶啦，开始你讲嗰个木马屠城噶啦，屌系嘛？因为开始大家冇感觉啦嘛，已经开始 DQ 已经变成一个正常嘅现象，唔俾你嗰个组织有自由表达意见嗰样嘢，已经系变成一个正常嘅现象嘅时候，就开始出事咯。我哋开始都冇乜感觉，开头我都系噶，我反而屌抵死啊屌，咁啊谂谂下唔捻对路、啊，开始发觉有啲事咁、啊、搞法。即使我好唔中意呢班友，真系面目可憎呢班友，见到佢嘅头憎佢嘅脚，大佬。唔好亂搞運動，係咪？但係而家開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配合咯。 死啦！而家我哋又遭到呢一個國民貴式招待啦，係咪？ 咁好嘢， 斷下啦。好啦，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嗱，提一提大家，聽日咧就七一，咁啊，希望聽日係可以見到各位啦，係嘛？即係過嚟埋嚟幫下手又好，即係握下手又好，係嘛？嗲兩句又好，咁樣希望我哋多啲網友即係都一齊上街啦，咁。另一樣嘢就是、其實係我覺得即係無論係即係你喺特首選舉嗰度嗰陣時鬧得幾咁唔開心都好，我覺得呢我哋已經係即係喺非建制派嚟講，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咩本土派啊，即係嗰啲不懷好意嘅一啲即係嗰啲人啦、啊，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你話同人寫字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嗰個叫做係嗰、那個裂痕，我覺得係要埋愈合翻一齊嘅。呢、這個係我哋冇分裂嘅本錢啦，已經係。 同埋都 bygones 啦， 吓，同埋就系另外， 即系胡须仔已经系退出咗我哋嘅政治舞台啦。所以嗱，我从来都讲嘅，唔系认死认屁， 系， 我当然我都系我利用佢啫嘛， 啱啊， 系嘛，你反对佢又利用佢，你嗰个所谓支持佢，你都系利用佢啫嘛，喂，佢仲有咩角色啫？攞翻出嚟讲，做咩意义啫？ 咁所以如果你話聽日七一係咪見到佢哋即係其實除咗支持花生台之外亦都支持一下即係佢哋啦係咪即係尤其係而家雨傘運動俾人哋清算緊嗰九君子包括我哋嘅主持李永達在內都賴嘢㗎都係其中一份子嚟㗎。 佢話佢預咗即係坐兩年監喎。 哇大鑊咁即係喂我哋即係 高達順風要即係暫停 兩年。唉真係大鑊唉即係所以你話點搞你話。 咁好電器城寶室囉。 咁好啦聽日見。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